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领导人会议今朝早举行，15个成员国举行签署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这个不单止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加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必定将会为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力量。李克强说，当前国际形势下，协定经过8年谈判得以签署，让民众在阴霾中见到光明和希望，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大道和正道，仍然代表着世界经济和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环高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环高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减弱。预测本港地区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啦，暂时车龙系排到去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系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跟住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慢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雅色士道。弥敦道有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连威路道嘅慢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音乐说，钟舒曼的音乐选择。 好好拥抱，第一首人哋识得钟舒曼的歌。不担心我記得咧，啱啱出道啦，一個 event 裏面，應該電台 event 嚟嘅，咁我就一個人坐咗喺度，其他人全部都係即刻咁轉啊，呢度乜乜乜乜，我真係一個人就咁坐喺度咯，我唔係唔想同人講嘢啊，我覺得好 odd 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杀很大， 去到11月15日星期日啦，两点新闻翻嚟之后，中女宅男杀很大啊！曾志豪你好啊， 中女彭程你好， 系啊吓，唉，真系啊，呢个礼拜对于你哋啲家长，尤其是有读紧幼稚园嘅， 系都讲到你自己唔系咁样， 真系，哇， 你 个 大晒， 我个大晒好大啦，系啊， 系咯， 咁啊， 冇啊，有嚟停课啊嘛， 佢都要继续读书嘅，但不过我知道即系大家都谂住一心一意，哎呀，咁样可以有得翻学啊，梗系好开心啦， 系 有停课啦， 你知唔知我哋见到？又宣布停課，感覺係咩啊？ 你點啊？ 就等於好似我哋見到美國總統大選嗰個州 佢由红色变蓝色，又或者佢由蓝色变红色。Oh my god！ 转咗，佢个名词叫咩 ？Flip 啊，系嘛 ？Flip 系啦，即系你突然觉得，唔系嘛？佢由翻学变成咗，即系可能由 attend 啊，变咗 absent 啊，由 pleasant 变咗 absent 啊。跟住我哋所有人就呆咗，唔系嘛？特别系我真系打从心底里边。咁難得我個細仔先可以翻到學，翻得個三日，你突然間又停個十四日咧，癲㗎真係。 同埋你大家係好期望咩咧？好啦，翻半晝啦，希望可以翻長啲啦，得唔得啊？ 唔 知已經暫時唔得住，不過冇辦法啦。咁而家你咁啱有嗰啲咩上呼吸道嗰啲， 都已經係包到，其實已經包到個頭都密曬㗎啦。你知唔知我細仔嗰間直情係戴口罩再戴面罩㗎，好安全㗎啦，沙塵暴都影響唔到佢㗎啦，應該。我直情係懷疑你試下掟佢沙漠咧，佢應該都好乾淨咁翻嚟。 咁但係唔係間間學校，或者唔係個個學生，或者唔係個個小朋友好似咁 嘅 嘛？ 我都明嘅， 咁啊，即係我諗以防萬一啦，大家都。 唔係，但我最擔心係咩咧？我驚影響佢哋嘅戀情啊！ 喂，曾志豪， 係啊， 你個仔。你个仔幼稚园啫， 幼稚园咋？好好笑啊！因为我今日我都同彭晴讲咧，我就话即系咧，青出于蓝咧，真系更胜于蓝啊！ 佢赢咗你啦， 梗系赢啦！嗱，我想话俾你听咧，你仲记唔记得你最细系几时开始咧，会有呢一种叫做 恋爱嘅感觉啊？ 无论系暗恋啦、明恋啦，或者叫做咧中意咗一个女男仔咧，你记唔记得？嗱，唔一定系有行动噶。 我知道，即系 思想上啫、 啊， 思想上啫。 我中意呢个哥啊，咁样。 你 几 细个啊？嗰阵时 小学啦，起码都 小系啦，小学差唔多，我都记得噶。我应该去到小学。三四年班 嗰啲时候啦， 三四年班嘅时候系啦，哇！嗰阵时我好记得咧，我好中意有一个同学姓赵嘅，不过我惊佢而家仲有机会听到咧，费事讲个名，我仲记得佢个名嘅，知唔知啊？ 佢叫咩啊？ 唔讲。 哎呀，你讲啦。 小学嗰阵时候， 真系好大印象。你中意佢，佢同你同班嘅。 系啊，你知唔知我到而家都仲会记得咧？佢系块面就系深肤色嗰种嚟嘅，即系阳光少女嘅，黑黑实实嘅，一眼好细嘅。喺我印象中咧，佢仍然仲系一个冬菇头咧，嗰种咁样嘅造型咧，到而家都记得嘅。跟住咧，我就总之细个嗰阵时咧，觉得就好中意佢啊。咁然后咧，具体表现咧，就系自己屋企咧，小朋友一定会发梦噶嘛。咁咪自己作故仔咧，成日都话，唉，今日咧有几个坏人想捉佢啊，我咧企出嚟打走咗佢，我仲咧带佢咧离开咗危险嘅地方，英雄救美，哇！ 睇卡通片就睇到上 睇到上脑噶，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妹喺屋企咧，得闲无事就喺度咧自己幻想呢个情节。而家咧，我想话啲僆仔越嚟越早熟啊！嗱，我个小朋友佢未去到话有呢啲咁夸张嘅，但佢已经会识得讲嗰啲咧，就系话有个女仔同学咧，一齐坐校车好笑啊！就会有阵时会送咗个生日礼物俾佢啦，又或者佢哋会坐埋倾偈啦，又或者佢哋咧跟住闲谈之间咧，又会话啊呢、這个同学咧就我唔同佢玩，跟住就话我唔中意呢个女仔同学嘅，我就系同男仔玩嘅啫。 咁样好多咯，你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噶啦。 系啊，又真系越嚟越多。跟住我又睇过有啲外国佢啲片咧，佢又特登揾嗰啲唔知大概八岁嘅咋，可能系咧牙都未甩晒咁样嗰啲咧，定系再细啲。佢话你有冇中意女仔啊？咁样佢我有啊，咁样我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佢几多岁啊？佢20岁。我做主持吓到呆咗，20岁，佢8岁都唔知有冇啊。跟住咁点啊？你会点啊？我会同佢结婚噶，咁样。然后佢话我个好似系细佬定细妹嚟噶。佢话我细佬定细妹都有拍拖，几多岁啊？佢2岁。哦，系啊。咁佢同边个拍拖啊？佢同我1岁噶咯咁。 喂，好多噶喎，呢啲真系。 哦。 啲外国啲细路仔，你睇好多呢啲片咧吓，都成日都系咁。你试下有机会问一下嗰啲细路仔，问佢你有冇男朋友？你有冇女朋友？佢、有咁样。 好好笑噶。 咁你个仔而家已经有女朋友啦？ 佢开头话有啊，我上次话有个听众好笑啊，佢知道咗，原来我仔就同佢个孙女一间学校咧，佢 inbox 咧，佢就话。哎呀，我个孙女咧，佢话觉得咧，你个仔咧， 好 靓 仔嘅， 好唔系佢好识得保护人啊！ 啊哇， 系啊， 咁细个细路女已经识得欣赏， 好 好 笑啊， 呢啲识得保护人嘅男仔咯， 系啊， 特质喎、 而最神奇系咩咧？咩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咧？ 点啊？ 我从来都睇唔出我仔咁识保护人嘅， 系啊， 佢就保护佢啲玩具嘅啫嘛，所以证明咗即系原来每个男子汉咧，几细都好咧，佢喺唔同嘅地方咧就会哇展现佢呢种勇气出嚟。所以你话啦，呢、這个 呢個上呼吸道感染， 這個， 會唔會打斷咗好多咧？唔同學校裏邊嗰啲咧，嗰啲比豆芽夢再細啲，我都唔知嗰啲叫咩啦。嗰啲幼苗啊。 咁但係佢哋有機會發展呢個網上戀嘛？因為始終都會喺個網上邊度又再上堂嘅話，暫時 小朋友就太過貪新忘舊，我驚過兩日佢就唔記得咗啦，真係。 但係 OK 嘅，我覺得點解咧？因為咧喺人生當中咧，細細個開始學習咩叫等待咧，就係啱嘅啦。有啲嘢咧要等下咧，嗰啲先係好嘅。太容易得到嘅話咧，就未必。好噶啦！ 你下次排队买嘢食嘅时候，你记得咁样安抚喎。 我排队买嘢食嘅时候就系咁样安慰自己，嗰啲一定好好食。如果 108号炒猪皮萝卜， 如果唔系就唔使等咁耐吓。喂，祝福你啊吓，你个仔嘅恋情， 佢未系恋情， 成功啊！ 只不过开始有呢，這个即系男女嘅意识啦，我觉得好有趣啊，真系 好得意啊！保护女人嘅能力啊，真系劲啊！ 似我啊！ Never go away. The look in your eyes, I'm so afraid. Deepened spell feels like a spinning carousel. Are they just kisses in the wind? One day the morning rain came back, eased my pain. Will I?Never be the same. Make believe in there were no broken promises, but they're just kisses in the wind. And the sun won't ever shine. I guess it don't mind. Not that you're gone, but I will. 風真係大得滯啊！ 系咯， 吹到個 CD 呢一張 CD 都有少少跳線啊 ！Kisses in the Wind 啊，係啊，好耐之前啊呢一隻， 係咪啊？王菲啊，係啦，王菲啊，真係。我上個禮拜咧，我哋就同大家講咗一個主題咧，就叫做《鬼滅騷擾》啊嘛，係 啊， 即係呢個《鬼滅之刃》呢套漫畫咧，即係會造成咗一種社會上面困擾嘅現象咧。我想話 update 下咧，佢而家連咧某一位泰斗咧都俾呢個《鬼滅騷擾》咗。 邊個？ 呢個就係宮崎駿老師。即系咧，因为我哋再简介一下咧，所谓鬼灭骚扰咧，就系话有一啲人咧，佢系唔系都会问你身边嘅朋友啊、同事啊，就话你有冇睇鬼灭之刃啊？你有冇睇鬼灭之刃啊？就令到其他人咧就会觉得，点解我一定要识嘅？点解我一定要知咧？我可以唔睇啊嘛？点解你要问我咧？咁样嗱，呢个就系嗰个鬼灭骚扰啦。 咁咧，今個禮拜嘅新聞咧就話，佢哋話原來鬼滅騷擾咧，唔經唔覺咧，去到連宮崎駿大師呢一個曾經攞到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即係真係前輩咧，都俾人哋咧鬼滅騷擾。點解咧？嗱，仲要直接同佢有關嘅喎。話説咧，而家嗰個《鬼滅之刃》嘅電影動畫票房好勁啦。佢話咧喺日本咧已經開出咗咧幾億嘅票房咧，204亿日元。咁咧佢話咧呢個票房咧喺日本史上面咧原來排第五。咁第一咧係邊個咧？就係、是、 宮崎駿嘅 呢個《千與千尋》。 哦，《 千與千尋》嗰陣時咧就收咧308亿日元。308亿日元，咁已經係哇十幾年前嘅紀錄啦咁樣。佢話咧有個日本嘅媒體咧就特登走到去咧，仲要唔係出席公眾場合咧，順便搏咪喎。 特登走去搏。 佢係好有誠意地，嗰、那個日本周刊嘅記者走到去宮崎駿咧佢嘅屋企門口嗰度，各各各すいません宮崎駿省。咁人哋唔知咩事啦，佢就話咩事啊？你仲有咩要嚟訪問我咧？咁樣佢話宮崎駿先生啊。你知唔知鬼滅之刃呢而家哇一听呢宮崎駿眉都皺埋啦。然后就话你知唔知鬼滅之刃呢佢嗰、那个纪录呢就嚟可以打破到你喇喎。请问你有咩感想啊你有冇睇过啊咁样。哇你话几劲啊。咁跟住搞到我想话即係宮崎駿呢应该係有啲嬲啊。因为呢佢个答案就话我冇睇过鬼滅。鬼滅嘅嘢与我无关。 嗯、 我而家只係一个執垃圾嘅吧。我咧就对呢啲事情咧冇兴趣，冇兴趣，咁所以佢就话咧，我唔想去回应啦，咁样，咁然后就咁闩咗道门咁样，咁、跟住啲人就话，吓系啊，佢嗰个所谓执垃圾咧，因为佢成日都会咧喺佢屋企附近咧就攞啲垃圾出去分类咧，因为日本系咁样噶嘛， 系 啦，咁啊佢话我而家就系一个执垃圾嘅阿伯咧，即系话我唔再理呢啲事啦，唔再理呢啲事啦，咁样，佢而家就系、是。俾人哋去呢個地方截擊做訪問咯，咁樣佢話：總之大家努力去做啦。我就唔會啦。然後啲人就問佢：咁你會唔會睇啊？咁樣佢話：我唔會睇。我想話你覺得呢個答案， 好似唔係幾點講咧？唔係肯定咧。聽你頭先咁嘅引述咧，宮崎駿先生應該係動咗真氣 嘅， 因為嗰個記者就好唔客氣 嘅， 佢問得即係好似覺得點啊？你真係覺得我套戲好快就俾人打破啦咁樣， 係同埋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一種咧，就係佢畢竟係嗰個行業嘅前輩嚟噶嘛，佢、好似而家話喂，俾人追趕到，咁可能咧嗱，對佢嚟講咧，佢如果回應得好多咧，就好似會抬舉咗，即係嗱，我覺得真係會嘅、好似抬舉咗就。宮崎駿都有睇啊， 系啦， 就变咗宮崎駿都有睇，而可能佢会觉得，喂，我系超然咗噶啦，我攞埋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啊，咁我应唔应该去回应你呢样嘢咧？所以佢答案咧，跟住有啲晦气嘅，佢话我唔会睇，我好少睇其他动画作品、我平时都唔睇电视，亦都唔睇电影，我而家净系执垃圾嘅啫。跟住记者再问佢，佢话如果咧《千与千寻》个成绩咧冇咗冠军咧？会令到啲 fans 有啲难过、会好唔开心、跟住宫崎骏咧就话啦，是但啦，佢话而家全球都通货膨胀啦，嗱，即系似乎隐含住一句咧，即系话你票房咁高咧，通货膨胀啊嘛，我哋戏飞都加咗啦，系啦，咁所以咧，你而家系因为呢个票房问题啫，佢话我唔再讲啦，佢话我而家咧就要去执垃圾啦，继续讲执垃圾，所以好笑、不停喺度讲，不停喺度讲啦，咁然后咧，大家再追寻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来宫崎骏咧真系好惨啊！因为佢嘅作品咧实在太好成绩咧，佢话每逢咧日本有第二啲动画咧接近佢嘅成绩，譬如之前咧，譬如话新海诚嗰啲咧，你的名字啊，佢话咧每次啊一有日本 就有人嚟揾佢噶啦，你点睇啊？ 宫崎骏，喂你 系啊，喂你套戏咧就差唔多俾人追上我，你有咩睇法？你有咩睇法？因为佢成为咗嗰个标准嗰个 benchmark 啊， 系啦。 所以咧，啲人咧就衝破去嘅時候，咁啊走嚟揾佢。咁其實當然咧，某程度上都對佢一種尊重嘅。不過我覺得真係好唔即係，就算你應該問人都好啦，即係你唔應該咁快兜口兜面就問人哋。佢就嚟衝破你啦，咁樣起碼寒暄幾句呢樣嗰樣傾下，跟住然之後咁樣問可能會好啲咯。 即係你覺得似唔似好似咧娛樂版裏邊咧？ 係啊， 啲人就會話，啲人就會話 啲娛記去訪問啲明星咁啊嘛。 唔係，仲要訪問佢係點樣講咧？就話喂，你知唔知咧？你以前個舊愛侶咧？ 係佢哋。 好似结婚咯， 你点睇啊？ 你点睇啊？你有冇睇过佢呢个新任嘅 咩 女朋 友啊？男朋友 女朋友啊？你有咩评价？ 你觉得佢靓唔靓啊？ 系啊，好似话佢只脚长过你、啊。 系啊，你点睇啫？ 咁人冇咁衰，唔系 佢而家话，佢而家话我知系个票房高啊嘛。 不过个差都差唔多咁衰噶啦，都系。 系啊，而家咧真系好搞笑，即系你好似变咗呢度呢一套系列嘅动画咧，佢好红啦，但系佢个红咧，好似令人哋觉得佢会带嚟一啲社会上面嘅困扰。 系 啦，即系会令到其他人咧即系特别系连老前辈都俾佢惹埋。 系， 我觉得呢个劲真系。 系，不过咧仍然咧，好似话呢个嘅《鬼灭之刃》嗰个作家系咪啊？好似好神秘 嘅。哦，都唔算好高调。 系啊，佢女仔嚟嘅，其实系女士嚟嘅。 哦，不相瞒啦。男女我都唔知道， 你都唔知道啊，系咪啊？真身咧，原来话咧就真系冇咩点即系见过，咁佢成日咧都系用一只嗰啲叫做鳄鱼啊，绿色嘅鳄鱼仔咧嚟到即系去到代表自己嘅。 传闻话佢系一个31岁嘅女生， 系啊， 我连个名咧老老实实我都唔好识点 读佢个名，呢个日本字嚟嘅。 因为佢有个吴就系即系吴何处是吴家个吴啦，即系上吴下口啦，跟住嗰个字真系唔识读啦， 系 左边有个山，跟住一上一下， 系。 一个上喺个上字，一个下喺个下字，都唔知点读，然后就夫世情，系啦，咁所以佢系什么人嚟嘅咧？样又唔知啦。如果佢系女仔嘅话咧，我真系大向你，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女仔。 话佢而家今年系31岁啦，咁啊单身嘅，咁又话佢样好可爱嘅。24岁嘅时候参加啲漫画比赛咧，咁就曾经咧就用呢一个绿色嘅鳄鱼嘅自画像，系啦，当系自画像。所以啲人咧就叫，因为佢名字难读啊嘛，对我哋嚟讲，所以啲人 真系难读啊。 鳄鱼老师嘅，咁但系咧佢由开始画漫画去到而家咧，佢都相当之保护自己嘅，所以咧连一张相啊，都仲未见过佢。不过最近而家咧，就有人话啦，喂，唔系、哦，有啲网友咧就曾经咧就话有一张相咧就话一个短头发嘅女仔就系佢啦咁样，但系咧就点错咗人哋个样， 系啊假嘅，即系应该唔系嘅。哦，有啲人话呢个音咪读个卡字啊， 卡字啊， 系啊卡字啊，哇咁啊搞笑喎，即系咩啊？吴卡细夫情。 系啦， 吴家细夫 好似讲咗第啲嘢， 好似闹人咁样喎，真系。 咁到底系点咧？我谂即系啦，迟啲佢咁红嘅话，肯定慢慢好快就，都唔系慢慢啦，好快就会俾人起底噶啦。不过系咯，嗬，咁红啊，冇理由唔出嚟接受人群嘅欢呼嘅。下个礼拜睇下有冇再有呢啲骚扰事件啊！ 好啊， 听下 Rubber Band 先。每度微笑啊，唔知佢哋又中唔中意呢个漫画咧吓？ 从前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中。尽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壮吧。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各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全亮然，便破晓。 你晒全力发挥。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5宗本地个案。本地个案之中，4宗是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联，剩下一宗就是源头不明。本港昨日新增8宗个案，累计确诊个案有5444宗。政府4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朝早投入服务，其中一间位于元朗市东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早上出现排队长龙，有市民话因为需要翻内地，所以预约嚟做检测，认为措施好方便。有做检测的市民就说，预约和即场登记的人排同一条队，一度出现混乱，亦都有人说要亲身攞返检测报告不太方便。负责这个检测中心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表示，首日有大约370名市民预约做检测，他说会和政府商讨改善领取报告的方法。其余三间检测中心位于东区鲗鱼涌社区会堂、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和沙田沥源社区会堂，服务收费上限240元，首阶段会运作3个月，并且视乎情况可以再延长3个月。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在星期六单日新增超过65万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字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累计超过5300万人确诊，超过130万人死亡。在世卫对全球划分的6个地区，欧洲和美洲疫情最严重，欧洲单日报告超过28万宗确诊，美洲地区就有近27万宗。美国、印度和巴西仍然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三个国家累积的确诊病例占全球近一半。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听日会同9个书展协办机构开会，商讨书展能不能够如期在12月中举行的问题。周启良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过去几个月有关书展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有超过600个展商已经报名参展，但是因应疫情变化和政府收紧防疫措施，要再和业界商讨。他初步希望可以延迟作最终决定的时间。今年的香港书展原定在7月15日至21日举行，但是因为当时本港爆发第三波疫情而要延期，之后公布延至今年12月16日至22日举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 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啦，东九龙文化中心因为有建造工程，直到下午嘅六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陶街嘅慢线，以及系福陶街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命运若一早几载， 干爹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关智斌。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作曲黄然、李一丁，作词黄乐儿，主唱黄然。 大人为何报错？他叫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 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什么是中女啊？即是不是靓妹啦，那她做完靓妹之后她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是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蓝月光，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翻嚟我哋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继续有彭晴、有曾志豪嘅咁啊，一个永恒嘅话题，我哋准备又同大家一齐讨论啦。 呢、這个真系继爱是永恒之后咧，钱都是永恒嘅， 系 啦，同埋点样使钱法都系好重要嘅， 系 好重要嘅，真系。女人会唔会好介意？其中一样就系男人孤寒啊。 哦，咁啊，即系 大方、 啊。其实同男人介唔介意女人靓唔靓差唔多啫。 唔系噶，我哋有阵时会介意身材噶。 我知道，你成日都话我哋唔睇样，我哋睇内在美噶嘛。 睇内在美咯，系啦，就是、揭开里面睇下，哦 S 同埋 M 啦，或者 L 啦。 真系好坦白啊吓。 系咯，睇下内衣美唔美。 绝对明白嘅呢一样嘢。 因为啲人话对你嘅内衣有要求，即、就、系、是、你对自己个人都有要求嘛。 系， 就咁啫嘛。 你卖紧内衣广告啊？ 系啊，我谂住用、我哋如果男人嘅内衣应该都系好几款嘅啫。 啊系。 系咯，即系都系啲布料好薄啊。價錢好平啊！ 你男人嗰啲都唔係噶，有啲都幾貴噶。 唔使咁貴嘅。 我知道。咁做咩啫？ 好嗱，話説咁樣嘅，日本咧就試過有一個網友咧，佢就咁樣講，佢就話：當你第一次男女朋友約會，重點係咩？第一次啊！ 第一次約會， 唔好同我講嗰啲拍咗拖五六七年啊，或者結咗婚幾耐嗰啲，講第一次，即係大家仲係咧要即係互相試探啊，去了解對方個階段啦、啊。他就咁讲嘅，佢话咧，佢就试过咧同人哋第一次约会嘅时候咧，咁啊讲好咧就话啊，我哋喺嗰个即系餐厅度就食饭啦咁样，佢仲话我埋单，即系男仔就话我埋单，好啦，呢、這个时候 喺埋单嗰一刻，你突然间发现，咦，原来我银包里边咧有一张佢日本啊嘛，有一张300 yen嘅一张咧 coupon， 嗯， 可以打折嘅。 嗯， 佢话请问你喺呢一个时候，你会唔会喺埋单嘅时候，当住呢一个你哋初次约会嘅女朋友面前， 嗯， 就 waiter 唔该，呢张 coupon 系咪可以扣300 yen 啊？唔该，系我想用咗佢啊，咁样 系 啦，佢就问呢个问题啫，佢又冇话咧，即系犯咗咩死罪嘅，但佢就话、嗯，请问会唔会用？ 嗯， 咁但系佢点解会提出咧？因为佢自己潜意识咧，佢就话喂，惊唔惊咧？俾个女仔觉得唔系嘛， 300 yen 啫噃，系嘛？ 同我第一次食饭，你又讲到好豪华，你请，点、 嗯、 知你嗰个请嘅中间咧，原来咧系涉及咁多咧，你又要俾折扣啦，又攞张 coupon 啦，印花啦，好似阿婆咁样咧。佢又有啲人就擔心，會俾人哋覺得自己係孤寒、小家、 計較咁樣嗰啲， 係啦，嗱， 一個印象係嘛？ 係啦，嗱，你係女性，如果佢係同你第一次喎，你唔好同我講緊、你老公話，哎呀，而家有個慳一個慳啦、使多啲都唔好買條鏈俾我算數啦咁樣。系啦，食饭有得悭，你做咩唔用折扣啊？仲要问添啊！你黑卡有冇折啊？ 嗯， 白卡咧，系啦，边张卡有折、啊？ 呢啲都系经常你食饭嘅时候都成日用， 但 系 如果讲紧第一次咧， 系 一个初嘅阶段， 应唔应该用咧？吓， 应唔应该用 呢？就睇下佢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將呢一個嘅信息去表達， 例如咧， 例如佢嗰個 waiter 行埋嚟嘅時候話：，係咪喂呢個 coupon 係咪可以用啊？咁樣嗱，咁樣就即係好似就俾人哋個印象，好似你覺得哇，咦，其實係咪即係都有啲孤寒咁樣嘅即係印象咧？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咧，當你去俾錢嘅時候，咁你咪可以扮一扮嘢咁樣，一打開銀包，哎呀，哇，咁啱喎！咦， 你啱啱識佢喎，真係 咦？哎呀，真系有张咁嘅 coupon， 你觉得用唔用好啊？ 系， 哎，算啦，都系留翻下次啦。 定系咁样啊？如果既然系再扮嘢，扮多啲， 系咯，扮多 一打 个 银包，哦，呢张咩嚟噶？ 系 呢张 coupon 系阿 waiter 呢 张咩 嚟？系啦，哦 ，coupon 嚟噶，哦，有咩用噶？哦，可以扣钱， 哦，咁留翻俾你下次，不如咁咯，女仔系啊，靓女留翻俾你下次用咯， 系啦，系啦，其实俾佢下次用。系啦，我要嚟都冇用嘅咁样，但系唔得，因为点解咧？佢话呢一个古仔里边嘅陷阱之一咧，就系个女仔就会望住，唔系你用唔用嘅问题，点解你会储低呢啲咁嘅折扣印花嘅？ 我阿妈摆俾我，佢摆咗银包度，我都唔知添。 但你觉得如果只系佢储低呢一个位咧，你作为女仔第一次见面，你会唔会反而调翻转就话 好悭噶？ 系 OK 喎，呢个系顾家男、啊，顾家辉个 friend， 即系会唔会反而系咁样咧？ 我谂呢啲识得欣赏呢啲顾家男咧，我谂唔系靓妹啊。所以要睇下個對象，同埋其實你可以測試佢，就話咧留翻俾你下次用啦。如果你就唔好啦，今日用咗佢啦， 冇啦，300 yen要嚟做咩？唔係嗱，我認為咁樣嘅， 係咪啊？ 即係其實萬大事咧，都係睇下你夠唔夠型嘅啫，同埋咧即係有冇嗰個氣派。如果你嗰個折扣咧係嚟自於黑卡，係咪有會員嘅折扣咧？哇，唔同曬。即係我相信咧，如果你 攞張黑卡出嚟，已經係新聞嘅象徵咁樣。 係啦係啦，咁你嗰度享有折扣咧，就即係好型啊嘛！我諗個女仔一啲都唔覺得核突嘅。但相反，如果咧你諗下你想攞嗰個折扣係點樣咧？唔該埋單啦！等等先，我打開銀包抄一沓。呢張 coupon 係咪？哦，呢張過咗期啊！哦，呢張咧， 喂， 呢張11月先用得啊！ 你冇咁 呢張，呢張得啦，呢張，哦，呢張要淨係送咖啡就唔係扣錢噶。咁啊，都要啊，唔該，俾杯黑咖啡。 豪仔，呢啲咁嘅舉動，就算識得耐咗，你都覺得點啊？你攞完未啊？ 唔係喎， 如果完未啊？ 識得耐即係兩個世界。如果而家你試下我同我老婆食飯咧，我能夠喺個銀包度抄到50張 coupon， 然後嗰餐唔使俾錢啊！我老婆一定覺得哇，叻仔做得好。佢完全唔會咧，再話好核突啊！ 你 咁炒，你 都冇準備，係咧咁炒肉 酸 噶嘛？ 但係而家咧，當講緊話第一次嘅時候咧，即係咁點算咧？咁然後咧講下講下咧，佢話佢就訪問咗6個來賓啦。佢話咧6個來賓咧，你覺得佢哋想用呢個 coupon 嘅比數係多啲定係？ 我估少係咪啊？ 係2-4，兩個話我會 面子 係啦，4個就話唔會。咁咧佢哋唔會嗰啲咧個原因都好直接嘅啫。第一次喎，又唔係俾唔起啊？買個300 yen， 佢話做咩要俾人哋有個咁樣嘅印象咧？咁樣， 系啦，咁但系会用嗰啲咧，佢就话全新嘅概念嚟，佢就话咧，其实如果我同你约会亲，即系我哋都想有机会发展啦，咁做咩要扮嘢啊？ 嗯嗯，即系将个真嘅性情 系啊， 去表露俾 有得用，点解唔用？佢话嗱，拗优惠另一回事喎、哦。我想问下咧，如果呢张 coupon 可唔可以即系第二啲第二个问题？佢话如果你已经本身有嘅，佢话系咪反而可以展现到大家兜少两个圈啊？真性情就系、是。我是会用 coupon 的一个打工仔，系啦，中唔中意？唔中意算数， 冇就冇下次啦。 冇下次，如果你真的好唔中意就算数咁样，系啦。所以呢个系有趣嘅，因为佢好似系跟我哋喺度界定紧咧，一个男仔在女仔面前做啲咩行为咧，先至会俾人觉得佢系小家啦， 系孤寒啦， 系啦。其实佢未去到孤寒嘅，因为佢都会俾钱噶嘛，佢会请嘛。但个问题计较。 是 啦，点样可以即系避免到咧？同埋做啲咩就会俾人有呢种误会咧？ 系啦，会唔会做得型啲嘅话，就可以即系哇，将成个局面反转啊！咁样咧，呢啲咁嘅情况，唔知道大家喺平时日常生活里边多唔多遇到咧？ 系啊，应该翻嚟再倾， 应该翻嚟再倾下吓。不过当然要记住呢一个系咩话？系第一次嘅约会， 第一次啊，系啊， 第一次嘅约会用 coupon， 喂，下次嗰餐要唔要我俾噶？或者用更多嘅 coupon？ 翻嚟我哋再同大家一齐倾下，唔知佢食饭会唔会用 coupon 嘅咧？佢系刘德华。 笑到继续，仍然美丽。生于这地，知书识礼。如今和曾经，谁人都不可取替你一切，我一切。多少爱突然情已逝，多少岁月已告荒废。同屋和同心，谁人可伤这一切？要小心，灵魂不可封闭。大大细细，惶惶悲凄。真与伪，你未能下决定，要放低。骤晴骤雨，怎去预计？让那些得与失擦肩走过，注定谁更美丽。自由自爱，不要自卑。渐过与渐逝，不需过分盲从虚伪，不需弯腰折五斗米，离开和留低，谁人竟不可一世？你必须明了当中真谛。大大细细，惶惶悲凄，真与伪，你未能下决定，要放低。骤晴骤雨，怎去预计？让那些得与失擦肩走过，注定谁更美丽。自由自爱，不要自卑。苦过别再提，莫再提，我笑住放低。越强越要不怕认世，习惯的风雨霜也一起过，信念谁会 是成全一切。 刘德华嘅继续美丽啊，继续哇，都继续一齐合作啊，作曲都有徐继宗啊，填词都系佢啊，主唱都系刘德华，继续美丽。 我谂刘华系一定唔会喺埋单嘅时候， 我有 我有张 coupon， 因为点解咧？刘华本身就最大张 coupon 啦，系咪啊？应该大家都争住咗，呢餐我嘅，呢餐我嘅真系， 系嘛？ 可能系会好豪爽啦， 出奇啫。 嗱，你问下自己，一个男人，即系你嘅定义啊，一个男人喺你面前。做咩行为会令你觉得会唔会太计较咧？佢 太计较 系啦， 样样嘢都咩咯？嗱，呢个呢样你嘅，嗰样我嘅， 吓， 我就负责我嗰啲，譬如开销啊嗰啲咯。 咪嗱，即系如果用头先嗰种例子咧，嗱，我会有几个即系咁样想象嘅，譬如 check 单算唔算都系一个太计较 ？check 单啊， 即系嗱，个侍应嚟到咧。咁咪簽單咧？嗱，我不嬲都係咁樣嘅。佢嚟到，我真係望一望嘅啫。哦，686蚊，見到有兩碟嘢，咁 我就簽咗算啦。 但係咧，我想講啦，其實好多人都 check 單嘅。 係係啦，但係個就係有嗰個情況啦。如果咧又係大家初次約會啦，明明講好係你請啦、如果你拿捏得唔好咧、你嗰個 check 單嘅行為，誒、等陣先，等陣先，我望清楚先。两杯三杯，呢、这个咩嚟嘅？呢、这个 喂、 哦，小籠包，我有嗌小籠包咩？哦，你嗌咗，跟住佢就咁 check 咧。我觉得如果又是对于初次约会、都是强调初次约会，对面那个可能真的会觉得，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请啫？即是你是不是真的咁计较一下啊？食咗你800蚊，使唔使咁啊？ 所以咪就系话系睇咩情况？譬如如果你同佢食嗰餐饭，中间都曾经出现出错嘅情况，即系譬如嚟错咗啲嘢啊，嚟多咗嚟少啲嘢、 咁当然嗰啲就冇问题嘅， 咁就 OK 咯。但如果唔系你咁样无端端 check 单，的而且确俾人哋有一个咁嘅印象咧，系觉得哇，系都好，我又唔系系咪计较咧？哇，都 会啊！我觉得咧，如果系即係真係，如果你係一個初相識， 好婆媽咯呢啲數，係 啦係啦，你仲要係咁問嘅話咧，我覺得嗱，即係配搭嚟嘅，你又 check 單，仲要 check 成分幾兩分喎，你唔係望一望咧，譬如話嚟咗五樣係咪到咗到齊咧，唔係嗰種，哇係咁望啦，係咁對啦，對完之後跟住仲要未完，匯豐卡有冇折啊？恒生咧，逐樣數完一輪之後咧，就話啊等陣先，呢張 coupon 咧嗱咁啊大件事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對於初次約會咧，應該嗰個女仔咧都會覺得好啊，好意外咯。即係可能佢唔知道原來你咁，同埋我覺得咧，可能冇咗嗰種叫做虛榮感啊。因為咧，其中有一個日本佢哋參加呢個測試嘅藝員咧，佢就話：我係唔會攞嗰張 coupon 出嚟。咁啲人問佢啊，原因係咩咧？佢話：我爸爸教嘅，男人即係可能有啲大男人嘅講法啦，男人係要永遠。在女人面前要有这一种要给到个虚荣感她的。就是说我是一定不可以在她面前有任何给不到钱啊计较钱啊悭住啦。她说你说我虚荣都是假的、是虚荣。她说这些 coupon, 你不留回自己匿埋食拉面的时候用咯。你不应该跟个女伴呢你要给她梦幻的感觉她。 那就是说就算她跟这个女仔在一起的时候她这面都不可以展现。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大男人的极致呢她就是说总之你跟女人一起我就要是潇洒豪的。 因为即係如果佢哋嚇，即係如果一啲情侶佢哋再繼續喺埋一齊嘅話，其實呢一面咧始終都會展現。 冇錯。 所以你係應該應唔應該喺第一次同佢約會嘅時候，或者即係早啲啦，唔好講話一定係第一次啦，因為一個人實在有太多面啦，早啲俾佢知道其實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咧，抑或唔係點都扮一扮嘢先，係啦，等佢落咗搭先，等大家都即係。都已經個感情穩定先，跟住然之後我先展現我嗰啲好慳家或者好計較，即係呢啲好慳儉嘅一面咧。 係嗱，仲有一樣咧，就係我都見過佢哋話約會嘅時候咧，喺錢呢方面咧，有陣時男仔咧會過猶不及嘅。咩叫過猶不及咧？我係同你食飯，我都預咗係我會請你咁樣。咁但係咧，佢可能講好多次。喂，呢餐我請。咁講一次 OK 啊，但唔係喎，佢呢餐我請之後咧，可能個女仔聽到 OK 啦，咁大家可能話：，你唔好同我爭呢餐，我請、坐低啦。咁大家睇 menu 嘅時候，喂，隨便揀我，喂，唔好睇價錢，我請。 喂，冇咁煩啊！一餐飯講咁多次，咁即係你想我下次請翻你，定係想我一間 AA 制俾翻你啊？ 但係你知唔知咧？點解會出呢個情況咧？最慘係咩咧？你話如果嗰個男仔係純粹出於話佢真係好想你下次俾翻我咧，咁嗱，佢都叫咎由自取啊！ 最惨系咧，我见过咧网上面分析嘅时候咧，佢嗰个男仔点解提出呢件事咧？佢系为个女仔好啊！ 有咩咁好、啊？ 佢以为咧就话嗱，有啲女仔咧就惊咧唔敢乱嗌，因为要锡住对方嘅荷包，又或者调翻转，大家都系第一次约会啊嘛。嗯、有啲女仔就惊咧就话又唔好真系食咁贵嘅，一阵人哋以为我系想嚟作人哋一笔咧，咁、嗯、就会悭住使。所以呢个男仔咧，佢就谂住就话。我等你唔好太多猶豫， 嗯、 我等你唔好有好多尷尬，我希望你可以咧、放輕鬆嘅心情去食， 唔係咯， 所以佢就不停喺度提住就話，我真係唔使睇價錢， 我 你去食啦咁樣。 頭先咧，啊豪仔你咁樣嘅講法，反而令到個女仔個壓力好大添。 點解咧？係啦，我哋解嚟聽下啦。 咪不斷喺度覺得呢餐我請，呢餐我請，咁你真係咩意思？ 唔好睇價錢，唔好睇價錢。 係啦，咁即係叫我睇價錢啦，係嘛？你調翻轉有咁嘅 impression 嘅喎，同埋你知唔知咧？好麻煩嘅，同你啲男仔食飯。 點解啫？ 你個心就話想請啦，或者你預咗會請啦。 因為我就想請咯，係咯。 但係個問題咩咧？好啦，你話你都唔好意思啦，第一次咁樣即係同人哋約會嘅時候，嗯、你唔知道對方點諗你㗎嘛？可能你又會覺得你又會覺得都唔知佢會唔會試探我呢樣嗰樣。 係啦。 咁不如 A A 制啦。好啦 ，A A 制，你又覺得個男 仔好 face 啊？ 係啦，冇錯。好啦、 啊， 到個女 A A 制，即係你諗住同我分得咁清。 係啦，咁啊係咪係冇下次咧？係 啦。 好啦，到個調翻轉頭，個女仔如果話不如咁啦，呢餐我請啦。個男仔仲覺得冇 face。我點解要嚟請我食飯？係咪你睇唔起我？ 係㗎， 即係你其實你同個男仔食一餐飯咧，即係第一次約會啦，或者初初同佢約會 啦， 你就要考慮咗好多唔同嘅 scenario， 要考慮埋嗰個男仔喺唔同嘅情況，佢嘅感受到底係點？考慮佢個尊嚴啊！ 冇錯， 到底會係咪啊？ 你講得啱，所以我承認咧， 反刀啊！ 大部分時間咧，其實係應該男人負起個責任咧，係去令到呢個尷尬消失嘅。譬如頭先嗰種情況咧。其实讲一句就够噶啦，即系可能你真系想表达就话，喂呢餐真系我请你唔使争，其实讲一次就够噶啦。咁你如果你去到咧， 都唔真心嘅， 唔系佢可能最惨系佢真心噶，但系咧 佢真心想下一次我请定真心想话俾你听，我对你好好噶啦。 系啊，佢系想话俾人听咧，你放心嗌，你唔好俾价钱咧影响咗你嗰、那个即系犹豫嘅判断咧，但系结果就反效果啊。所以咧，如果你话作为男士咧。在呢一刻咧，我谂你要俾翻啲潇洒就系咧，讲一次够啦。如果对方咧真系有啲咩决定，譬如佢犹豫嗰啲咧，你都帮唔到佢噶。咁人哋都有佢矜持噶嘛，佢唔可能听到就话呢餐任食咧，佢就嗌晒狗大鬼噶嘛。你由佢，佢中意嗌几多嗌几多，佢真系喂呢一餐佢就算净系食少少，佢唔会饿死噶嘛。咁咪反而可能人哋个女仔会觉得，我觉得我咁样舒服啲咧。你话任食，但我去到我都系嗌过百零蚊。價錢中等，我唔想太過分。咁你應該要俾個尊重，有空間對方。 啱啊！如果你同埋咧，即係真係想有下次嘅話咧，呢啲先至係最緊要。其實調翻轉頭都應該考慮埋嗰個女仔對你嘅考慮嘅嗰、那個感受。 係啊，所以好多時候咧，男仔係蠢咗啊！翻嚟可以再同大家讲下咧呢啲人情世故啦， 系啊， 但系你又要知道，其实个男仔唔系特登噶，佢真系好想话俾你听咧，我 系 愿意付出噶，对住你， 唔系特登，唔使讲咁多次啦。翻嚟再倾噶，哇，佢哋真系够多人啊，佢哋唔知有咩考虑咧，要食饭嘅时候， 几多个啊 ？Mira， 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来未说出口，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如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硬硬落。We are one and all。 批评威胁湄公河地区和南海的和平稳定，他国主权的行动。有分析认为，东盟主席国越南等东南亚各国警惕美中对立升级，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印尼总统表示，各国不应该互相竞争，而是开展互利对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环高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在中午十二点，环高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且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杰玲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提提揸车朋友，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水管更换工程，直至到听朝的5点钟，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会暂时关闭。如果要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请你使用第四号的自动缴费通道。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有道路工程，通往海洋公园道的支路近香港仔运动场的唯一行车线是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是107、170、171和973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在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在太子道西。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天水围天城路有路面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所有的车辆是禁止由天城路南行左转去天柏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懂得怎样去追求自己人生的一些东西。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点啊！我哋继续讲约会啊，系咪喺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 系啊，我哋依家可以预告一下咧，即系因为佢讲紧嘅就唔系个男人咧，佢真系好孤寒，而系讲紧咧，佢会唔会做咗啲行为咧，俾人哋有一种唔好嘅感觉。所以佢就算即係好心咧，但係會變咗做壞事嘅。即係頭先 check 單啊，問咩卡啊，甚至乎可能不停強調你唔使睇價錢咧。咁啊，跟住翻嚟咧，我哋晏啲可以講下咧，就係、是有一啲女人咧，佢就會覺得你想同我傾偈，都麻煩你傾得有誠意少少。 哦， 可唔可以對話咧？唔好好似斷絕和重。 話題 killer 係啦，話題終結者係 啊 係啦，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已經係食完嗰一餐飯咧，你已經背脊骨落嘅咧，就係、是、哇，佢係咁 check 數，你已經好頂唔順啦。而臨尾佢同你嘅對話，仲要係。 咁有趣嘅话咧，就真系冇下次 食到一餐饭啊，去到最后先至话题终结，都算系咁 啊，都算系咁啊。 因为如果一开始嘅时候，我谂饭都唔使，诶、哎，我屋企有事我走先啦，变咗。 嗱，啲可以同你倾下噶，即系所以希望大家都警惕自己啦。 系冇错，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啊，冇错，听听歌先咧。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中意呢只歌嘅，久唔久都会攞翻出嚟过下。 但你中唔中意唱啊？ 唱就唱唔到啦。 第一句系好高音啦，已经。 冇错，你交俾佢 Michael Bolton。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Keep his mind on nothing else. He'd trade the world for the good things found. If she is bad, he can't see it. She can do no wrong. Turn his back on his best friend. He puts her down. 隨便亂咁唱嘅係嘛？咪個 Bolton 啊，呢首啊1991年嘅時候啊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啦。咁但係咧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唔係佢啫嘅喎。 哦，唔係佢嚟㗎。 係啊，原唱咧就1966年咧一位嘅蘇寧男歌手叫 Percy Sledge 咧，佢嘅作品嚟嘅，係佢寫、佢作曲、佢填詞嘅。 哦， 真係佢自己嘅經歷，同我哋節目啱啱一開始嘅時候，你講嗰啲咧咩喺好細個發生嗰啲。 哦 ，Puppy Love 仲要 Puppy 咯 ，Puppy Love。 系都有啲關係嘅， 系啊系啊，点啊点啊。 不過佢冇你個仔嗰啲咁 puppy， 佢咧就係去到差唔多 grade 12嘅時候，系啦 ，grade ten 啊，佢 grade ten 嘅時候啊，即係大概咧應該中三度啊。 咁不皮啦，大佬。 發生嘅， 熟曬咯。 你又雖然而家我熟曬，但呢段戀情對佢嚟講咧，好刻骨銘心。因為當時咧，佢話佢咧，同佢個女朋友有關，叫 Liz King 嘅。 嚇！ 佢哋好細個嘅時候就識噶啦，同學嚟嘅。 係。 佢就十年班。嗰、那個女仔咧就十二年班，咁就同佢一齊讀書啊 ，high school 都冇乜嘢嘅。好啦，咁啊後來大個咗之後咧，咁啊 Percy Sledge 咧其中一份工咧就喺醫院嗰度咧就係、做啲雜工咁樣嘅。好啦，咁啊即係都大個仔啦咁。咁啊有一次咧，佢喺醫院裏邊做嘢嘅朋友咧就同佢講：喂，出嚟啊，同你去街啊，介紹女仔俾你識咧。咁樣好啦，咁啊出嚟啦，一出到嚟見到女仔，嚇 咩事啊？ 乜係你啊？ 其中一個病人啊？ 唔係。就是出到嚟嗰個女仔見到佢又覺得好，即係見到 Percy Sledge 又好奇怪，跟住 Percy Sledge 見到佢又好奇怪，乜出到嚟嗰個係你啊？ 個你係 就係、原來就係大家係 high school 嘅同學咯， 佢、 都好驚訝咯。 Okay, okay, okay, 個女仔咧，即係 Alice 見到佢咧就話：哎呀，唔好啦，唔去啦，佢細過我細路仔嚟嘅，唔同佢啊一齊啊，你唔好介紹啲咁嘅男仔俾我識啊。跟住然之後咧 ，Alice 個朋友就話：喂，唔係、你又話。O K 啊，你細個嗰陣時唔係中意佢嘅咩？ 係咩？ 係、原來咧，佢個朋友就踢爆佢，踢爆呢個女仔就話啦：，喂，唔係、你細個嗰陣時都話中意佢，咁咪啊啱咯，你哋真係有緣分咯。 係 咁啱得咁巧又介紹大家認識咯，咁樣。 咁佢當時咧 ，Percy 咧就覺得嚇乜佢中意我嘅咩咁樣？ 係都晴天霹靂喎，咁耐先知嘅， 咁耐先知。 早知嗰陣時就已經落手啦，即係我意思係落手拖佢去食飯咁樣。 係咯， 咪都為時未晚嘅。 為時未晚係啊，即係佢哋都即係共度愛河拍拖 啦。哦，咁都 OK 喎， 拍咗三年拖。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日咧， 好似講鬼故咁，係咪有悲劇㗎？ 唔係，又唔係悲劇。跟住然之後咧，Percy 就同 Liz 講佢喂，我要去 Chicago 嗰度即係做嘢啊，即係佢本來就喺第二個地方。 係。 咁我做咗幾個月之後，我就翻嚟㗎啦，你等我啦。 哦，咁得啦，警訊就出嚟啦呢個時候。啲騙徒嘅手法真係嚇。 唉，你真係講得啱。 實係啦。 真係。嚇。咁我又卒之佢翻到嚟之後咧，個女仔已經走咗，去咗第二度做嘢咁樣。 仲識埋第二個。 全就係咁傳咯，咁佢就好唔開心。 咁可能真係證明佢呢段有年紀差距嘅戀情係唔 work 咯。 有年紀差距，仲要係異地啦，大家而家咁樣分開咗啦，咁佢好唔開心啦。好啦，咁你知啦，即係我哋就話以前啲人咧，咪一個人打幾份工嘅，佢哋當時都係六幾年嘅時候嚇，咁佢好唔開心啦，咁啊揾錢啦，咁日頭係翻一份工，咁夜晚咧有一次咧就有人打俾佢個朋友打俾佢，喂。我哋個 club 嗰度咧，我哋個夜總會嗰度咧，爭個歌手啊！ 哦、 你過嚟唱歌啦，咁樣 又見到阿 Liz 啊，唔係嗰個介紹佢， 未開始，咁佢覺得咦都好喎、啊、咁樣，但係佢話喂我好耐冇唱過歌，我自從離開咗學校已經冇唱過歌，因為個個都話佢唱歌 我都 係，我知，如果唔係你做歌星啦，劉德華都行埋一邊啦。 我離開咗學校之後，冇人再俾我唱歌啦，已經。 咁啊好啦，冇辦法啦，咁樣都揾多啲錢，又寄情於工作，咁、 okay, 啊唱啦，咁啊好啦。 走廊歌手。 有一晚。除唱歌，就是因為失戀呢一件事，搞到佢好唔開心， 好淡， 超級唔開心到咧，直情唱咩歌都唱唔到。咁咧，佢就同嗰個 band 其中有兩個朋友講啦：，喂，不如咁啊，你一間俾少少機會我啊。等我上台唱歌嘅時候，都即係去 喊一喊， 釋放下自己啊。 咁你想點啊？ 咁即係佢就真係上咗台。 我想上去除衫。 去唱歌， 哦，唱歌 啊！佢今次咁样唱歌咧，佢真系惊为天人啦。 点解？ 佢唱咗咧，即系因为佢系苏宁歌手啦，咁佢个 band 咧都系唱呢啲类型嘅歌曲，即系弹几个 chord 咧，咁佢就自己 improvise， 即系用自己嘅方式咁去表演。佢就唱咗一句咩咧 ？Why did you leave me, baby？ 哦， 咁就俾其中喺个 club 里边一个人叫做Queen。Ivy 咧就睇中佢，喂唔錯喎，呢條友唱歌都唱得幾好。 Queen Ivy 係女仔嚟嘅， 係啦，女仔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第二日揾佢，喂，頭先你琴晚唱嗰隻歌都唱得幾好喎，咁樣，哇，我即係啲事情發生得好快， 即係只係一句説話，就觸中咗人哋嘅即係慧根啦，睇到。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話，誒，我簽你做歌手啊，哇，就係咁簡單，係咯，就係咁樣嘅。 咁但 係 佢呢一句咩 baby， Why did you leave me baby？Why did you leave me？ 佢係臨時作嘅呢個旋律出嚟嘅。 係啊，佢諗住自己發泄下啫嘛。 明白，哇！所以佢真係隨口噏咧， 係啊， 就成為咗佢平步青雲嘅秘笈。 跟住然之後咧，就事情嘅發展係咩咧？佢話。我從來都唔知點樣玩樂器 嘅， okay. 跟住佢兩三個禮拜之後就翻去同呢個人講：，喂，對唔住，我一隻字都噏唔出，寫唔出。 嚇！ 咁跟住然之後，嗰個人話：唔緊要，我揾一個音樂人嚟彈吉他，你喺度慢慢壓啲 melody 出嚟啦。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同呢個嘅唱片公司嘅人就講咗一句説話。 係。 咁即係就 我唔撈啦。 就令到咧呢一隻歌咧就即係誕生 系， 佢讲过一句说话系啲咩咧？咁样即系唱完呢只歌之后， 佢唱呢只歌系咪即系佢又再有啲灵感？咁然后真系咧又再启发俾大家听咁样啊？ 唔系啊，佢系因为觉得咧自己嘥晒啲时间啊，明明自己都噏唔出啦，咁所以咧就佢觉得有啲唔好意思。佢话咧，佢话 Yeah，I'm sorry， 对唔住， 系啦。佢话 But you have no idea as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he can't。Even think right 哦， 咁跟住然之後， 佢將呢一個心裏邊嘅感想講出嚟，成為咗其中一個歌詞。 佢就話唔好意思啊，當一個男人咧中意一個女人嘅時候咧，佢咩都諗唔到嘢噶啦。咁跟住然之後，嗰個經理人咧，因為佢好掛住嗰個前女友啊，跟住經理人就話啦：，你講啲咩話？你講多次。我話就係當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就唔知咩。喂，咩啊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嗱好，你就照住呢一個 idea， 跟住然之後就寫呢一隻歌。咁總之佢就係喺一個 idea 之下咧。 咁就寫咗呢一隻歌。 哎呀，好鍾意呢一個故事啊，即係佢個經歷啦、 啊、 所有嘢都係發自內心，但係呢又係一種錯摸呢，無形中就走咗出嚟。即係話呢，其實呢首歌最殺食嘅地方呢就係佢嘅混混噩噩，佢嘅混混噩噩就因為佢愛上一個人被抽空咗靈魂， 啱啊！ 而佢將呢一種感覺寫出嚟之後咧，就成為咗我哋而家聽緊嘅呢一隻歌。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係、啊、 當然都對 Michael Bolton 好緊要啦。 係冇錯冇錯， 係啊，因為 Michael Bolton 好似 因為而家呢個版本你都係播緊。 而家 Michael Bolton 係啊冇錯，因為話佢咧由16歲開始出道啦，咁啊 佢都係混混噩噩嘅。 佢真係混混噩噩，混混噩到30几岁先至紅。 系， 咁直至呢一只歌真系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所以呢只歌对佢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重 要。你知唔知我睇呢一只歌咧？我见到啲歌词咧，我直情会觉得再加埋佢个唱腔咧，你会觉得那个男人系被逼噶？ 系咩？ 佢每一句歌词都话嗱，你如果我上咗个女人咧，你会喺佢身上面花每一分钱啦、啊。诶、佢就算做错你都睇唔到啦。喂，呢句即系你唔系被逼，你直情好似咧佢把刀行住你，你点啊？系咪做错？唔会啊！如果爱上你咧，我以后我都会听晒你话。 听晒你话系啊，因为已经冇晒所有嘅理智。 佢冇晒自己嘅灵魂同埋呢个理智，虽然好浪漫，你个感觉好似 系 即系为咗你嘅爱人倾尽自己所有，但喺旁人眼中咧，疯子一般嘅行为， 啊、 特别系真系佢话会使晒所有钱啊！我头先再次见到，我真系觉得咧呢个真系好。好震撼啊！ 啱啊！對於 Percy Sledge 嚟講咧，佢都真係冇曬所有嘅理智，因為點解咧？話佢當時將呢只歌嘅出版呢只歌嘅時候咧，作詞同埋作曲咧唔係寫佢嘅名嘅， 係、 寫佢對 band 嘅時候嗰、那個兩個朋友嘅，一個叫做 Lewis， 一個咧就叫 Wright。咁啊，所以咧所有嘅版税都俾曬佢嘅，嗰度有幾百萬版税。 你睇下佢嗰幾句歌詞，佢話睇下先嚇，佢話佢做嘅永遠都係啱嘅。佢做劇永遠都係啱嘅， she will do no wrong， 跟住仲要加多句，佢就話就算佢將我玩弄啊 ，if she is playing him for a fool，he is the last one to know， 我最尾先知啊。你话系咪？ 所以咧，当我一个人嘅时候，有几 呢首其实系好痛苦嘅歌曲嚟。我而家发觉， 即系佢，所以佢会有几挂住 Alice 啦，即系佢嗰个女朋友。 俾人玩，我都 咁解啊！但系最后 Alice 系知道佢写呢一只歌， 咁有冇回心转意啊？ 佢哋有后来咧试过翻兜嘅，不过唔成功啊。 试过你睇下系咪啊？佢真系兜啦。 听下 Percy Sledge 嘅版本啊。 好啊。 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是张敬轩。 好啦，我又翻翻嚟现实嗰度啦，真系好赶啊，真系啊，讲到我气咳啦，呢约会真系。 我多谢头先你播咗呢一只歌。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点解咧？佢为我解通咗咧一个好困扰嘅问题，就系、是、我哋即将落嚟要展示嘅呢一个所谓嘅 约会孤寒 连灯仔追女仔记。佢当然佢用个沟通个沟字啦，因为佢里边咧。就呈現咗一個連登仔咧，同所謂女朋友佢嘅想追女仔嘅一段對話。 點啊？ 開頭我睇嘅時候咧，我淨係會取笑佢嘅啫。我就話你咁樣講嘢，人哋梗係走啦咁樣。但係多謝頭先彭晴你呢只歌，我明咗點解佢會有咁樣嘅對話，因為 When a man love a woman 嘅時候，佢會點樣啊？ 咩都諗唔到， 佢咩都諗唔到噶啦，佢會變咗個 fool 噶啦，已經就算俾人 play him for fool。 表演嚟聽下先，發生咩事？佢點講？ 網上面咧就有個叫做連登仔追女仔記啦，咁咧佢就話啦，分享俾你聽咧，究竟佢哋嘅對話係點樣嘅？咁應該係佢哋係用 WhatsApp 嚟溝通，唔係傾電話嘅。係啦，咁你開到出嚟未啊？不如我扮連登仔，你扮女仔啦。咁我扮連登仔咯喎。好，我哋開始啦。噔噔，食咗飯未啊？ 食咗。 食咩饭啊？ 面。 食咩面啊？ 拉面。 咩拉面啊？ 一行拉面。 有冇加辣啊？ 冇加。 点解唔加辣啊？ 唔中意。 唔加辣几钱啊？ 唔过100。喂，唔讲住啦，翻屋企啊！ 我而家先翻屋企啊！ 食完嘢未翻。 坐咩车翻屋企啊？ 巴士。 几号巴士啊？ 680。 680过海噶？ 系。 680车钱几多啊？ 我真的不讲住啦。 嘟，再嚟 ，ring， 我写嗡嗡，翻到屋企啦。 到。 而家先翻到噶。 冲凉啊，唔倾住啦。 你冲凉用咩沐浴露噶 ？Max。 呢只牌子几钱啊？ 唔记得。 你冲凉冲头定身先噶？ 头。 冲凉你会捽个身几多下？ 100下， 你有数住噶？ 冇， 咁你又知嘅？ 估 点估啊？ 乱估， 乱估都估到。 唔讲啦，好攰啊！ 点解攰啊 ？O T， 你唔迟啫？ 唔迟， 点解唔迟啊？ 唔想 迟啦。 O K， 迟咗未啊？几时迟？ 瞓啦我。 今夜瞓， 系 仲未瞓？ 复紧你， 今夜仲复， 真系瞓， 仲安紧啊？系咪挂住我瞓唔着啊？喂，唔好谂太多我啦。 好， 早晨 ，Hello， 喂 ，Hello。哇！我哋俾个五大家先，做得好好啊！我哋真系。喂嗱，我唔敢包咧，呢段对话有几多成系真啊？佢咁样 po 上嚟，但系我咧，我之前将呢一篇文咧，我就 send 俾我啲 friend 咧，佢有啲真系有身边仲有好多男女嗰啲读 L 嗰啲 friend 啊嘛，佢竟然同我验证啊！佢话咧，佢话虽不中亦不愿意，佢话佢身边有个 friend 咧，真系咁样同人哋倾偈嘅。即係只不過唔係咁誇張嘅啫，即係未去到咁誇張，但係佢話咧嗰種嘅重複啦、乏味啦，同埋嗰種即係好似每一句都淨係識得追問嗰個 details 咧，差唔多。 我想講，如果我變咗啲語氣唔同啲咧，就好似審犯食咩啊？食咗食咩飯？係 啊， 咩面？冇加辣？ 點解唔加辣？唔加辣幾錢啊？而家先翻屋企坐咩車啊？幾號啊？唔過海嘅咩？做咩唔翻屋企？即係你沖涼即幾多下身啊？开嗱，老老实实，如果咧你我话我唯一有啲怀疑就系、是、有冇咁变态啊？你连冲凉即系 捽几多下，边度 捽几多下都 由边度开始捽，你都问呢啲嘢。 嗱，边个位我会信呢？就系、是、问佢搭巴士嗰啲路线，因为点解呢？想当年我都试过， 你都咁样问人哋。 我中学嘅时候咧，我咪话即系盲头乌蝇咧，系咁追女仔啊嘛。咁咧，你真系好无聊嗰阵时，冇手提电话唔兴噶，都系打屋企电话咧。我真系打电话走去问嗰个女仔咧。你知唔知你个屋企咧搭咩车可以去到顺和噶？我六号 A 啊，你知唔知几多钱啊？哦，冇嘢啦，系。 咁你加多一句，我好挂住你啊，咁啊 OK 咯。你成日问完呢啲嘢，你都唔将心里边嗰句讲埋。 我而家终于知啦，当个男人爱上个女人，佢谂唔到嘢噶啦。 墙上挂着真的侧壁，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孔雀有翼，图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欢呼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 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寸地，曾放的一切尚会飞，抱着你苦苦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而你能令我不瓦解，看这是行出废墟的女孩，心至少一寸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发现桂花开，流星飘，还有你，我抱着你苦苦的边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得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源头不明个案。他是49岁装修工人，住在沙田新田围村盛围楼，曾经到过马会跑马地会所维修。患者今个月6号发烧，星期一最后一日翻工，星期四向私家医生求诊，同日递交深喉唾液样本。他有家人在油麻地津理学校就读，当局已经建议学校停课一两日。四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本地确诊个案，分别是3女1男，年龄29至72岁，都是在星期三发病，同有病征。两人住在黄大仙、慈康村、康润楼，另外两人在大埔、广福村、广仁楼和旺角德丰大厦居住。九宗输入个案分别是由印尼、波兰、菲律宾、匈牙利、孟加拉、俄罗斯、阿联酋以及德国抵港。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5458宗。政府设立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给注册医生可以要求有新型肺炎症状的病人接受检测，有关安排尚未实行。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说，今日应诊的时候发现病人都接受做法。他表示，过往他请怀疑感染的病人做检测的时候，他们态度较为犹豫，只是有大约一半人愿意，今日就差不多每位病人都愿意，估计当局的做法改变了病人的想法，愿意为了公共卫生而做检测。杨超发说，希望再同当局商讨執行细节，例如医生怎样撰写向病人发出的书面指示，是不是要上报个案等。因应多名的士司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运输署明日开始一连3日增加7个临时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被的士司机免费接受检测。7个中心分别在坚尼地城站、公共小巴总站、临时街停车场、北角渣华道、石油气加气站、九龙塘沙福道公共运输交汇处、西九龙翱翔道、石油气加气站、荃湾停车场以及屯门业旺路、石油气加气站。 运输署表示，的士司机可以前往任何一间中心出示有效的的士司机证，索取套装。司机需要在政府网页登记个人资料，并且在采集样本当日之内将样本交回任何一间收集中心。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司机会收到短信通知，阳性个案会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涌道回旋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大涌道回旋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着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过去界限街。咁就系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界限街。喺弥敦道咧，亦都因为有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连威路道嘅慢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加连威路道嘅慢线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特伦斯梦游仙境》，作曲林家谦，作词 Oscar， 主唱林家谦。再聚，作曲卢海彤，作词周耀辉，主唱林义文，男声合唱。隔离，作曲严晓蕾，作词陈耀森 ，KW 朱敏希，主唱陈海泳。谁知我随住十 波，限时动态定时直播。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啦。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啦，咁啊，即系啦，最后一半小时嘅咧，我哋都会讲到一啲系啦， 名人爱情 故事嘅呗。 喂，我觉得今次你介绍呢个名人爱情咧，就非常好啊，因为咧佢就成为咗好多香港人咧想搵钱发达咧，都谂住靠佢嘅，真系。 本来啊嘛。 本来系啦，就算你唔系靠佢搵钱发达咧，好多人啊都系靠佢啊嚟装身啦、啊。 購物啦、啊，所以佢亦都會令到咧好多香港家庭產生矛盾嘅。你使唔使成日幫襯佢啊？ 哦，咁呢幾排嘅幫襯得多啲嘅， 係咯，啱啱可能又幫襯咗佢多啲。而我咧亦都對佢恨得牙癢癢啊。 係點解啊？ 佢上次搶咗同我女神合唱嘅機會。 哦，我仲以為佢嗰隻嘢搞 到。哦，嗰啲我小事啦， 上唔到市。 我啲如浮雲啦，係咪先？但係佢竟然能夠同王菲嚟咗個隔空對唱，哇，幾犀利啊！真係，仲要將隻歌啊！佢可以令到王菲都要改歌詞啊，為咗就佢。嗱，我諗亦都有好多人咧，一聽到個名咧就話：哇，佢咪就係仲勁過李連杰啊，同埋成龍、甄子丹嗰位。即係佢唱歌可以兼比王菲，功夫可以媲美李連杰、甄子丹同埋成龍。 啱啱佢哋又搞咗場 show 啦，又有好多巨星啊出席。 幾犀利啊！真係。 有邊間？ 佢係馬雲咯。 點解佢嘅愛情故事？ 佢爱情故事系啊，好少见佢老婆， 系嘛？ 你唔讲，我以为佢未结婚。 哦，咁 我真唔知道。 咁就 我哋唔够了解佢。 系啦，咁又唔系未结婚嘅，系啊。 但系我觉得 就好少带佢出嚟咁啊嘛，好似系咪啊？ 系啊，但我又觉得咧，有样嘢系想象唔到嘅就系、是、咁长情喎、 啊。系咯。 佢哋嘅唔系话净系结婚耐嗰种长情、啊。 系咯。 识咗好耐啦。 系啊，识得耐到系咩咧？哇！呢个古仔要由呢个1964年佢出世之后， 咁一定系嘅。 喺杭州嗰度开始嘅， 佢哋系大学同学、哦。 系啊，太太叫张英啊。 我系咪好陌生咧？相对起嚟， 我以前粤语长片 就有个 张英叔。而家呢个咧就系马云嘅太太叫张英。佢哋以前原来系青梅竹马，读书嘅时候就 系啊，青梅竹马。咁咧佢哋两个即系话所谓识于微时啦。咁、马云咧就大过佢嘅，张英嘅师兄嚟嘅。咁佢哋两个都系读英语专业出身，所以老老实实，马云啲英文真系奇怪，粒粒声噶。我成日喺 YouTube 片咧都见到咧，就话马云全程英语流利演出，折服咩一众老外嘉宾咁样哦。咁原来佢哋两夫妻都系英语专业嘅， 系一齐读呢个师范嘅时候咧， 冇错， 识嘅系啦，冇错。咁啊，话佢太太嘅时候咧，哇，已经深深吸引咗阿马云啦，因为咧靓啦，读书又叻啦，咁所以咧好似校花咁嘅。 但系马云咧。就连佢老婆都话佢唔靓仔咧，他不帅。咁啊，马云的确系俾人嘲笑咧，就话有啲似外星人咯。 系啊，方啊嘛，佢块面。 系啊，但系后来我觉得佢型嘅地方咧就系 立起晒啲头发。 唔系，你话佢外星人，因为佢嘅能力做出嚟真系好似个外星人咁样，搞到咁大坛生意出嚟，即系当然咧，佢最近啊更加令你觉得好似外星人啦。咁都可以唔见咗嘅，突然间好 UFO 下，好不可思议咁样。 上到市啊嘛， 系啦，咁但系佢真系叻嘅，所以咧嗱。佢老婆竟然就即係識得讚賞一句咧，佢就話：佢唔係一個好帥的男人，但係佢能夠做到好多帥男人都做唔到嘅嘢。 嗯， 哇！呢、這個我覺得作為女人咧，真係慧眼識老公。而你作為一個老公咧，亦都要揀係啦優質股。如果你用翻股票嘅術語咧，佢能夠睇得出。马云呢只股票喺当时咧，嗰、那个咩 P E 值啊，样样嘢咧都系超班，已经都系超班嘅啦，咁样。 系，咁所以咧，既然都已经系啦，即系已经深深吸引啦，大家互相即系对方。 系， 咁所以咧，佢哋话即系拍咗拖一段时间， 好快结婚， 一毕业就即刻结婚。 系啊，毕咗业之后就已经咧，即系去结婚啦。咁当时咧就开始进入佢哋嗰个叫做创业之路啦。咁啊嗱。靠老婆嘅，嚴格嚟講，你可以話咧，馬雲，你有今日嘅名成利就， 阿雲， 切靠老婆啫嘛，點解咧？佢老婆唔係嗰啲千金小姐，多佢少少錢啫。佢話咧，當佢哋咧，大家都即係辭咗份工啦，就去創業嘅時候咧，佢冇錢，馬雲，咁咧張英咧就話啦，將自己成副身家6000蚊人仔，嗱講緊係1988年，6000蚊人仔，我相信嗰筆數咧應該都對佢哋嚟講係最好大噶啦。咁样嚟做创业资金、啊，即系等于系佢哋嘅第一桶金，就由阿老婆出嘅。咁、你话仲系唔系靠老婆啊？ 唔紧要，你冇， 系 我有， 系 将来你都会有嘅。 系 果然咧，佢太太真系慧眼，所以睇中咗佢呢一样嘢，咁啊一齐创业啦。当时话马云咧已经创办咗一个网站，哇，真系劲啊！6000蚊变到500万， 好 犀利，使唔够3年啫， 好犀利， 就已经咁啊一路咁样去发展， 啊、 发展落去啦吓。咁但系咧，即系佢太太帮佢手啦，真系落手落脚噶喎，其实 系啊。咁啊，佢话就算而家咧，即系做咗叫做即系全球嘅 CEO 咁样啦， 佢話咧太太咧就即係寸步不離嘅，喺職場上面咧協助佢咧大展拳腳。嗱、呢個又係緊要嘅，即係話你嗰個太太咧同埋個老公咧，唔單止淨係話即係愛情上面可以並肩前行，工作唔會變咗。你啲嘢我冇興趣知，或者甚至乎就拖咗後腿，竟然可以係成為佢重要嘅軍師。 係，咁但係軍師到一個地步咧，始終都係覺得不如你留喺屋企嘅 啦 噃。 但係我有啲唔明係啦，其實嚟到呢格， 係啦， 你覺得馬雲嘅藉口咧，你信唔信納咧？因為佢個藉口係咁講嘅， 係啊，你要講一次嚟聽。 係啦，因為咧嗱，佢哋兩公婆拍住做嘢啦，咁啊好出色啦。但馬雲咧就同佢老婆咁講，佢話啊老婆。你咁叻啦，而我系 CEO 喎，喺公司里边咧，你话啦，系我听你话定你听我话？喺屋企嘅我听你话啦，系咪？嗱，你就有好多巧嘅，但系人哋就会以为系我马云嘅主意，但事实唔系啊嘛。但系无论点解释都好，嗱，如果你做啱咗一个决定，啲人就会话梗系啦，因为你系马云嘅老婆啊嘛。但系如果你做错咗咧，啲人就会话冇问题，你都系马云嘅老婆。所以咧，佢就话：老婆，其实你无论点做咧，你都唔会有人赞赏你，你冇功劳噶。不如咁啦，你翻屋企好啲啊。 嗯， 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女士，佢个逻辑系边咯？我唔系好 get 到。 我都完全唔系好明白啊。 佢嘅意思系咪即系话， 即系人哋都唔信佢咯？觉得个功劳都系老婆。 唔系啊，系马云啊。 系咯。 系啦，即系佢想同佢老婆讲咧，就系话你留喺公司咧，其实对你系唔公平嘅，因为咧做啱做错。啲人都會覺得話唔關佢事，係馬雲嘅事。咁你咪得唔到你需要嘅成就咁咯。譬如可能明明佢就不如收購呢間公司咧，係佢老婆諗嘅。但係啲人出到嚟咧，只係會話哇馬雲你好眼光、哦，而佢無論點解釋，其實唔關我事，係我老婆諗嘅。誒謙啦，你都係你話事嘅。 所以其實佢講頭先嗰番説話，咪真係想佢走咯。 就係、是哦，所以我覺得咧呢段説話。其实好精喎，真系。 会唔会其实即系如果睇远啲嘅宏观啲，系咪担心大家去到某一个位，惊大家因财失意啊？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听佢嘅描述咧，佢本身嗱，佢、 啊、 马云本身就当然都好有主见啦。佢、老婆亦都系一个女强人、 啊 其实如果咁样嘅话咧，终有一天咧，可能就系去到某一啲决定，佢如果唔听佢讲咁点算？系啦、所以佢如果咁嘅话咧，就用以前古代嗰啲讲法杯酒释兵权啊。阿老婆，不如你都系退位让贤啦。你留喺嗱、你留喺度，其实对你唔公平，因为我永远你会活在我阴影之下。好坏啲人都净系归马云，就冇咗你自己。不如你翻去凑仔啦。 系，所以咧，即系女人某程度上就系要咁样扮蠢咯。 我都觉得有少少、啊， 有少少啊。 系啊， 因为点解咧？因为卒之佢真系听佢老公。 系啊， 佢真系做屋企嗰个 CEO 啦。 系啊，退居幕后啊，咁啊做全职妈妈。我谂即系大家你留意马云嘅新闻咧，我谂除非你好 fans 啦，如果唔系，可能你都系第一次知道咧，佢老婆姓甚名谁啦，同埋原来。佢係資助咗佢老公，即係揾錢創業嘅咯。係你都會唔知嘅咁樣。但係似乎咧有一樣嘢咧，就幾肯定咧，就係三十幾年咯。佢哋真係不離不棄咯。仲要名副其實咧，又共過患難，而家都仲共緊富貴。 係啊，最緊要係呢一樣嘢啊嘛，可以共患難，但係未必可以共富貴。其實佢哋都繼續可以啊嘛。 係啊， 所以啲人咪就係成日問啊，哦咁叻嘅，點解你咁成功嘅？咩秘訣啊？佢其中一個秘訣咪就係講呢一句咯。成功嘅秘訣就係咩啊？曾志豪， 成功嘅秘訣，我睇下先啊。 就 係 聽老婆話， 怕老婆得唔得？ 錫老婆得唔得？ 錫老婆得。佢话我哋啊，婚姻最好嘅计算方法系咩啊？就系、是、算数吧。我而家都学识呢样嘢啦。系啊， 真 系 好嘢。 怕老婆会发达，夫妻嗌交赶下，锡老婆咁先会发大达。命运微妙的配搭，你就算笑笑我一万次，都任你笑我也不介意。谁就算笑我也很乐意，算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 望向1.97米的奉旨，原来是尊重都不可以，任佢多东西，只等等女士。 算笑笑我一万次，都任你笑我也不介意。谁就算笑我也很乐意，算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 锡老婆会发达，女方啊，哇！锡老婆真系，佢点样锡老婆法都有好多智慧喺里边。 系啊，嗱，马云好中意讲啲职场金句啦，估唔到喺爱情上面咧，即系都不能不佩服佢。即系无论你对佢有几多嘅即系意见都好咧，佢有啲讲法真系讲得几好嘅，真系。譬如佢话啦，咩叫梦想咧？梦想就系你身边嗰个人系你做梦都会想嘅人。 咦，搞烂 剧喎！唔系喎，呢个 O K 喎，朝思暮想喎，难道你身边嗰人唔系你成日谂住嘅咩？不过真系唔系，而家我哋会谂特朗普多啲，发梦都净系谂住佢。 你惊佢数票？ 我唔理佢赢定输咧，啲人嗱想佢输嗰啲系谂住佢啦，想佢赢嗰啲都系谂住佢，所以佢而家变咗好多人嘅梦想，系咪先？梦想中人咁样。好啦，咁然后头先讲过咧，就话婚姻最好嘅计算方法就系算了吧， 嗯， 算数啦，系啊。我都學習中，我學了咁耐都學唔到， 要放低。所以佢點樣可以點解可以維持到咁耐咧？同佢太太嘅 係咯， 呢、這個金句都好緊要。 係啊， 另外一個都犀利嘅喎。 係啊，要互相欣賞咯。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我太太工作能力比我強，管家佢亦都比我強。我嘅工作能力還可以，管家更差。呢啲算唔算係坦白地話俾人聽？即系捧一捧个老婆咁样， 直情捧佢老婆啦，亦都话俾太太听，我净系即系工作 还可以啫， 还可以， 但系佢都话你比我更强嘅， 系啊系啊，咁屋企啲嘢我都真系唔识做。 但我想话咧呢句我有讲过噶，我换嚟嘅就系话你知道差你唔做好啲 屋企嘢系咪？ 系咯屋企嘢， 所以你下一句都要学埋啦。 边句啊？ 就下一句就话咩咧？好多人努力创业。都是为了令老婆舒舒服服。喂，这个是明，这个都是啊， 合理 啊， 是吧？啲男人成日都讲呢句，我咁辛苦做咩啫？ 系啊， 我想你同个仔路有好日子过啫嘛。 系啊，为头家啫嘛，系咪先？为咗你啫嘛。错。 点解？ 大错特错。 点解？ 佢话你一定要令老婆望过你，咁咧佢就冇时间对付你啦。 但系我想， 哇，好有智慧啊！你明唔 明？我明白啊，但我想补充嘅就系，佢忙乜嘢先得噶？ 佢忙啲仔女都系烦喺你头上。 佢而家忙， 所以咧，我谂阿马生佢讲嘅嘢咧，就系嗱，即系除咗屋企嗰啲嘢之外咧，你应该鼓励下，喂，不如你都去创业啦， 冇错，啱嘅， 你去做嘢啦，你去做慈善啦，你做乜做乜都好啦， 你开咩小食店咩都好啦， 系啦， 你系啱嘅咁样。嗱，呢个咧，我觉得亦都系一个终极嘅理想嚟嘅。结咗婚嘅人要记住。要日日似新娘，日日似新郎，要有呢种心态，你嘅生活先开心嘅。 哦， 但系咁啊大件事喎，有啲男人真系日日做新郎嘅。 点啊？日日饮醉啊？ 唔系个新娘唔系佢啫。 唔系、啊，我系我咁嘅意思，我正经啲咁谂，就系即系正路啲咁谂，就系无忘初衷，大家即系。 相爱最初嘅时候嗰种恋，即系嗰种爱嘅炽热。 你如果你要日日似新娘，你要点做啊？ 咁日日都扮靓， 你日日都扮靓，仲要日日都要俾人服侍， 日日都咁靓咯， 仲要日日都穿金戴银。 咁即系话喺你心目中，日日成日都要有我咯。 而日日做新郎咧，其实一啲都唔开心嘅。 点解啫？ 新郎永远都净系咧就系服侍啦，执头执尾啦。新郎又唔使着几多靓衫，我得一件啫嘛。新娘就穿一穿咁换。 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即系我哋都假设你结婚做新郎嗰一日咧，系你结婚嘅生活里边相对应该最开心嘅嗰一日。 做个新郎嘅朋友，你就知嗰一日你嘅压力系几咁大啊！所以我谂马云嘅意思系话俾你听，男人就要每日令到自己处于一个紧张嘅压力状态，而女人就享受自己每一天都成为一个公主。 咁做咩啫？系咪 咁？你就可以嚟得幸福咯。我觉得如果更加好嘅就系、是你应该要将佢同佢嗰个徒佬咧结合埋一齐谂。 嗯， 即系你嘅婚姻生活咧，就好似你喺徒佬里边买嗰啲货咁样。图片和实际回来是不同的， 那即是 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即 如果你们那天可以图文相符的话，恭喜你， 就是你好彩， 你好彩。如果不是的话，新常态应该是这样的。重要你在爱情生活里面，你有一个哲学，就是你不要想着真的退货才行，售后服务不是一定那么好的，有些可能就会欺回你的，但有些呢他会直接封杀你的，即系你要懂得咧，就系你对面嗰个同你嘅相处咧，你唔好谂住系人哋会人哋对你好好先得噶。即系嗰个买家同埋买家咧，咁啦，睇下你如果你自己买错咗货咧，就与人无有噶啦。 即系讲好唔好彩啦，讲错数咯。 同埋都系睇节日噶，某啲节日咧，佢嘅折扣会多啲咯。即系可能老公嗰日突然间咧脾气，或者佢老婆咧，对你嗰日咧就网开一面，对你就会好啲，仲会买一送一嘅咁样。 系 啊，同埋喺呢个爱情世界里边咧，真真假假，你买到假货，你冇得喊噶。个个都话自己全部真噶啦。 喂，佢哋话佢自己系真噶。 个个嗱，你谂下， 自己系假嗰边又卖假嘢咁， 好多卖家咧，全部都系咁样噶，假一赔十。就好似你点样理解呢句说话呢，就好似啲男人呢呃你嘅时候呢，就话我对你係真心嘅，信我如有反悔天诛地灭。放望望你就发现。 其实你讲起呢一样嘢呢，啲男人咪细神劈完话我爱你啊，我对你真心啊，嗰啲嘢呢都系真嘅。但系几时呢，我嗰日睇到一篇文章喺度讲啦，就系、是、想氹你 上床 之前， 我一定系咯。 因为点解咧？佢当时嘅男士咧，佢咧就冇咩理智嘅，一心净系谂住要氹你上床，同你咧即系有享受云雨情嘅如水之欢嘅啫。所以佢喺一个唔清醒嘅情况之下咧， yes, man, 就讲呢啲嘢， 乜都得噶。 系啦，咁女人咧一听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当然就哇已经即系神魂颠倒。但系当呢啲男人咧就即系系啦， 云雨之后 系啦，云雨结束咗呢个过程之后咧，跟住佢就会醒咗啦。 佢会 清醒咗， 佢、会醒咗。 系啦，咁。之前講的説話咧，就冚唪唥都唔記得，唔算數。 老婆，即戒指係唔會買嘅。 但反而咧，女人咧就係喺雲雨情之後咧， 就代入咗呢一個迷惘裏邊， 就喺個迷霧當 中。你 係咪 真係話會送層樓俾我㗎？ 好得意啊！真係啊，真係有呢個咁樣嘅發現啊！唔知大家有冇呢啲咁嘅啟發？我真係唔知啊，係幾時先係清醒，幾時先至唔係醒 啊？唔係咁，我哋日日做新郎同新娘，咁咪即係一個永遠要呃人，一個要永遠俾人呃咯。 哎呀，咪啲人咪就系话咯，结婚咪呃呃氹氹嘅啫嘛，系咪咁啊？ 下个礼拜见啦！ 喂，多谢马生嘅启发啦吓，系啦，我哋下个礼拜见， 拜拜。Bye bye.